怎么这么老实？ 我明白了，这是他们家也有老人，也杠他了， 也嘱咐他了， 不理我，不理我拉倒。哎，对了，知道这个新婚头一宿有什么规矩吗？ 不知道什么呀？ 新婚头一宿啊，必须要盖娘家陪送的被户。 这是女方带过来的。 哎，对了，知道这被户怎么盖吗？ 知道啊。 怎么盖啊？ 竖着盖。 竖着盖。你竖着盖，他能说话吗？ 那你， 咱们有办法。得把他气说了话。 气说了话。 哎，往床上一躺。把这被户呲啦，我就拉过来了。往这一搭。上边露半截，底下露半截。 你横着盖的。 哎，五大梁盘杠子，上下够不着。 那是。不够长短了， 躺那儿咱得嘀咕。 这 什么被户这是？你陪送不洗就别送，对不对啊？到时候送这被户，你要到时候也不合适。 就是， 好容易给踹下边去了，上面又露出来了。 对呀、 这叫什么被户？这都说你们家抠，我还不信。 还真抠， 真够抠的。我乒乒乓乓这么一折腾 啊， 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。 怎么？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？ 就是。 哎，一块了啊！ 你嚷什么呀？ 我告诉我舅舅，他说话了。 外边等着呢。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。 哟，一块可买不下来啊。 就是。 两块了啊！ 两块了。 还有背里呢。三块了啊！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。四块了啊！正说着，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。月文，别说别说了， 怎么了？ 我这就剩四块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、石富宽合说的相声《洞房破迷信》。还接着说小何带着儿子参加婚礼的事儿啊，还是那回，看见这新郎新娘啊，换掉了礼服之后，穿上了一套情侣装，给大家伙敬烟敬酒。什么情侣装？女款是红色的，男款是灰色的，俩人挨着桌的敬烟敬酒。这时候小何的儿子欢欢跟他爸说：爸，你快看，多像红太狼和灰太狼啊。好了，今儿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，一块儿来听一首张韶涵演唱的《喜欢你没道理》。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听小何家的故事，一会儿见。 一颗真心价99朵玫瑰，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，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，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微笑加99滴眼泪，等于100分恋爱苦辣3天，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，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保持期限是永远。喜欢你没有道理，好心情用不完。恋爱。